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剛才頭嗰半個鐘我哋就講解咗呢個即係林老師嘅呢個死的控訴啦，就即係講即係我哋即係第一身經驗啦，即係學校校長係一啲嘅所謂微觀管理。其實根本上你問我校法團校董會也好，校長也好，根本就唔應該去到咁樣嘅 micromanagement 嘅層面，係質疑一個圖書館嘅主任某一本書採購嘅決定。即係呢個係好荒誕嘅，去到咁嘅地步，只有一個原因嘅啫。我覺得係有 hidden agenda。 而最到最後咧，頭先我都講啦，點解即係依一個圖書館嘅老師咧，其實同依一位即係死者咧嗰、那個經歷咧差唔多嘅，即係九成相似。去到最後，佢亦都有去到教協度，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尋求協助啦，等佢幫下手啦。喂，而家即係我唔掂喎，咁樣每一百幾本書要我每一本書拎出嚟寫報告，咁去到教協嘅時候咧，教協係有幫手嘅，但係咧居然咧就係點咧？將呢件事去到教育局嘅時候咧，教育局咧係將成個個案拎翻去俾個校長同埋個校董，就係、是、我哋收到個咁嘅投訴， 有冇咁嘅事啊？ 嚇，有冇咁嘅事啊？去到最後咧，你知唔知係點咧？係同樣去協助學校去逐個問，逐個書逐個書去問呢個學，問呢個老師。個老師咧係抵受唔到嗰種壓力，因為百幾本每一本去寫報告，到最後咧個老師就係話：咁算啦，我冇辦法，因為已經來來回回幾十次。佢話我唔上訴，我唔投訴啦，我算啦，我撤控啦啲咁樣嘅時候咧，居然咧教育局咧係同佢講就係話：嗱，而家咧係你唔告啫喎，而家係你唔去跟進件事喎。嗱，你唔好講咁多啦，你幫我簽咗呢啲文件先啦。 file close 嚇 ，file close 咁咧就而家咧我哋就即係將呢個個案咧就當係完結㗎啦。因為咧，而家咧係你話要撤控，你唔去追究啦，係咪咁樣啊？咁到最後咧，呢個老師咧，即係迫於無奈咧，就覺得我真係抵唔住啦，算啦 ，OK， 我就算數啦，我咪即係你哋點講就點講啦。因為佢已經係講到佢話，其實我諗住去自殺啦，因為根本咧，你哋唔係去正視個問題。佢話其實我唔係要去指控學校，我亦都唔係去指控呢個校長，我係想講出嗰個制度入邊咧係。根本是荒謬的。如果你請我，而我在這裡已經做了二十幾年，我做這個工作二十幾年，你突然之間你告訴我我的選書是不適當，而亦都沒有一個準則去告訴我要做怎樣做。 有的，我告訴你抗原酸、準則就是不要找抗原酸去做這個工作。 沒錯沒錯，到最後 只要找聯合出版集團是沒問題的， 到最後 就算那些書幾咁垃圾都好，全部都是習近平講話都好，都沒問題。 到最後呢，事實真的是這樣，個結局是怎樣呢？其實個結局呢就是不需要再講，圖書館老師呢就說那好啦，學校其實你想怎樣呢？他說我、不用講了，叫三聯來啦，叫三聯給張書單我們呢，一句都沒問題了， 一定是的。 咁當我問，咁其實三聯有冇即係一個專人咧去同你哋揀咗依一批書咧？佢話冇。其實三聯咧就只不過咧就俾咗佢哋三聯當其時 今年出版嘅書單， 佢哋嘅貨種有啲乜嘢？點心紙嚟㗎，你自己喺嗰度剔啦啲咁樣。咁我話咁你based on乜嘢去依個點心紙裏邊揀蝦餃子係燒賣咧？咁佢就話。他話唔係啊，其實咧係佢即係依一度有依一種，咁咪剔個頭嗰五本又好，底嗰五本又好。 係，佢分咗類噶啦嘛，科普咁啊有二十本，咁你咪其實好簡單嘅啫。總之你喺個點心紙裏邊剔。 剔夠個數 就一切都冇問題。 係啦，總之你就要幫襯三聯點心供應商咁就得啦。咁因為咧，佢哋就覺得咁樣好安心啦。咁咧又唔會即係挑咗一啲佢哋認為政治不正確嘅書。佢又唔會覺得咧，你俾一啲可能太過淺白。即係佢哋嗰種嘅解釋咧，其實根本不是去針對你係冇揀啱或者揀錯嘅書。最重要就係要揀啱嗰間 政治正確嘅書，其實係要揀政治正確嘅書。所以咧。各位老師，如果你哋唔想咁大嘅壓力，坦白講，真係唔好揾我哋。我哋連讀書雜誌都冇做啦，已經係真係唔好揾我哋。我哋係幫唔到你嘅，其實根本係喺咁嘅政治環境下邊， 第二，我哋頭先講翻點解嗰啲校長嘅權力可以咁大？ 嗱，答翻頭先你嗰個問題，對唔住劉世良，我唔同意，我覺得唔可以係話即係我幫唔到你咁就算。其實我自己經過今次呢件事之後咧，我真係好好希望，好希望。當然我唔係喺呢個業界，但係我覺得。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傳媒嘅人，唔可以話見到呢啲事咧唔出聲咯。我其實個心裏邊咧，就我未大家未傾啦。我係覺得咧，如果我哋有能力咧，係應該去開一個即係教育嘅節目嘅。即係譬如收到一啲咁樣嘅個案嘅時候，當然我唔可以跑去到前線將即係點樣去解決咗你嘅問題。但係我覺得我哋有責任將呢啲事咧去講出嚟。即係好似你成日都咁講，即係旁觀而不就手。我冇能力，但我有把口，我有呢個頻道，我覺得我哋應該講咯。即係如果我有能力開到一個咁樣嘅節目，我就係恐怖教育熱線 ，OK？ 哦，唔 係 恐怖熱線， 恐怖教育熱線。咁然之後咧，老師們，我哋第一定唔會將你啲個案、你啲名啊推去台前，因為喺我哋嚟講，個唔重要。我哋係要去針對原來有啲咁荒謬、咁土皇帝式。而家咧，直情係一個即係整治風氣啊！ 嗱，呢個唔係淨係頭先我哋講嗰兩個 case，即係除咗林老師呢間，即係李東海個名都慘啊！真係，我話俾你聽，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頭先我哋講嗰個 case 啦，你記唔記得有間叫屯門德興學校？ 記得， 係嘛？教育局係周而復始咁發生，有冇記唔記得李明才小學？ 記得 啊嘛，係呢兩年來發生嘅學校管治嘅問題，全部都係同個校長有關嘅。好啦，德興學校，大家以為嗰個土皇帝陳章平走咗之後， 再 揾咗個姓蕭嘅嚟做校長就撥亂反正啦，撲你個街！真係要講粗口啊？點解咧？就帶團翻大陸交流，都算啦，係嘛？呢個係教育局嘅政策，所有小學都要帶團翻大陸交流。坐船翻去嗰陣時，呢個姓蕭嘅新校長就同三位老師喺個貴賓室嗰度開台。在架船嘅貴賓室嗰度開台， 但係一班學生喺度。 但係一班學生就喺個船艙嗰度。咁咧，原來教育局都有指引嘅，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即係出外嘅嘅即係行程嘅活之內咧，係要學生同老師嘅比例係有規定嘅。 一定啊！呢個就算你任何唔好話即係要即係點啊？即係過咗鯉魚門啦。就算你係境內都要啦。 旅遊巴都要啦。 係啦，梗係啦。 嗱，郭榮孫，我想問下你，呢個姓蕭嘅真係咧個智商低到咧，三個入咗去同校長打麻雀，其他嗰四件坐喺度看住嗰啲學生。你話嗰四件會做啲乜嘢咧？除了督灰有什麼好做的 不是嗱，我覺得呢又不好我們又不要用一個這樣的心去估那四個但是你應該調轉我用一個普通人性的你想的就是你都要調氣不順是不是你有沒有搞錯啊即是你居然是一個 公眾地方聚賭 不是課外活動是學校的活動來的大佬啊你是不是真的賭小鋪會死啊是不是真的打小陣會死啊你作為都不要說不要說到那麼高什麼作育英才不好了、okay? 現在我應該就這樣說你在開工的即係你點可能？你話俾我聽，你開緊工，而家去開台 做個專業啲嘅死茄哩啡得唔得咧？其實真係，我點都校長都係冇嘢做噶啦。 即係咧，匪夷所思，你聽到。同埋頭先你講開，你話今時今日咧，帶啲學生出去嚇、啊，即係依啲所謂交流團啦， 李明才小學咯， 係一模一樣啦。 係啊， 即係你講開，唔講啊，又自可啦。OK， 你知唔知道而家咧，居然？依啲咁嘅所謂學校嘅，即係大學生出去，你話交流又好，去即係同其他學校，即係去當地啊，去當地有自己嘅親身經驗。 去到好遠㗎啦！今日我去觀塘咧，去醫院覆診咧，咁就經過一間叫高雷中學，咁啊門口咧拉咗個 banner， 你知唔知去到邊啊？去杜拜啊！ 哦，咁樣嗱，我唔評論究竟杜拜係遠啫唔遠，但係咧我知道咧有好多學校咧已經改咗啦，就係以往杜拜我覺得好好啊，冇問題 ，OK， 即係咧 冇話啱咯，見識下世界啊嘛，起碼 即係咧佢哋咧一直以嚟咧去依個北美洲，去依個歐洲，咁通常咧去到之後咧佢哋咧就會去參觀，首先咧就去當地嘅住民宿，就同當地嘅 係 叫做 homestay，OK， 咁佢咧就會同當地嘅一啲家庭咧就將依啲學生咧就 就擺落去人哋屋企嗰度入住。咁第一咧就有一個同人哋外國人一齊一段短時間咧，即係相處嘅一個體驗。 起碼學下英文啦、 啊，一個體驗啦， 文化體驗。 你都知道去到人哋屋企最基本嘅係啦，最基本個禮儀啦啲咁樣啦。OK， 咁我覺得好好嘅。OK， 但居然咧而家咧學校咧以往就由老師帶嘅。咁頭先我講依個嚇都唔緊要，都可以講依個中華基督教嘅一個其中下邊一個學校啦。佢居然咧依個校長嚟到之後咧，就係話：誒唔使啦，我今年咧就即係你以往咧，你都帶咗咁多啦，我今年咧就自己想去温哥華。嗱，真人真事， 佢自己想去 ，yes， 關學校咩事啊 ？No， 咁咪我帶學生去温哥華咯。咁啊順便咧，我仲可以探親，都毫不即係。忌諱咁去話俾大家聽啊！哦，有咩問題哦？我要 咁佢老公張機票係咪，或者佢老婆張機票係咪學校出埋先？ 嗱依啲 detail 嗱阿校長嗰張機票就一定係㗎啦。係 啊， 但係即係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你探親關我帶啲學生去嗰度做乜嘢咧？呢個第一件事。 就算係都唔好講出嚟啊！我想。 咁咪都唔介意咯，就因為我係有絕對權力嘛。而家就係講緊依樣嘢咯。而家有咩問題？即係你有本，你咪去督我先。而家有個膽。 啊！聽眾啊 ，Leslie Wong 話有中學校長提議去文萊學英文。文萊除了賣人，點解要有英文學 的？除此之外咧，就係而家都唔好話去海外啦。就係點咧？就而家就翻去依啲咁樣嘅大灣區。直情出咗 order 啦，你知唔知啊？已經即係學校出曬通告，就叫啲老師咧，而家唔好再去咩北美洲咩參加依啲參加嗰啲啦。 澳洲、紐西蘭、英聯邦嗰啲唔好去啦。 除非我想去，如果我係 探親就當然 出 就快啦呢個。 Otherwise 咧就唔好去啦，大家就去大灣區。嗱點解咧？因為如果去大灣區咧，就可以展示你嗰種外國嘅 外國心啦、啊，同埋響應呢個習近平主席嘅呢個建設大灣區。 同埋咧，當你要去申請依樣嗰樣嘅時候 大把分定添。 嗯，咁咧就因為你係一個 good boy。 但係有啲老師就慘啦。 嗯， 佢哋都。跟我講過，因為我的朋友很多都是教書，他說以前就算回大陸都好，我們結盟的姊妹中學啊、小學啊或者交流那些，起碼都是上海裡面的名校、或者廣州的名校，甚至是北京的名校、起碼在內地的標準來講都是重點中學， 是 大家都即是他們在重點中學的學生的水平都 OK 的，都不差的。他說你現在最好笑的是學校的擦鞋仔建議去東莞交流，咁佢就話東莞交咩流啊？大佬你即係將自己 downgrade 到香港 band one 嘅學校 ，downgrade 到去同東莞嘅學校交流，咪就係政治正確咯。所以我就話你除咗圖書採購之外，承辦呢啲咁樣嘅內地交流團，我哋兩個都唔做唔到嘅。就算有聽眾做旅行社，你問你哋自己接唔接到啲 job 啊？梗係接唔到啦，一定係大陸背景同埋中聯辦有份嗰啲嘅 中旅社咯， 旅行社，旅行社，然後。我啲朋友帶過呢啲團嗰啲咧，所謂外國交流團嗰啲，佢話嗰啲團連大家唔使驚洗腦啊！佢話基本上連洗腦都做唔到嘅，係垃圾到不得了嘅，根本冇心機搞嘅。原來係大家就交個數字， 賣個人頭咯， 俾教育局、做咗幾多次，教育局就呈俾林鄭，林鄭再呈上去港澳辦，就係話今年裏邊我哋已經完成咗幾多個小學，佢而家小學每一個級別都要做一次嘛，每一個級別喎，你諗下幾大生意，全港咁多小學，唔係講緊中學喎，小學生翻去大灣區交流，託啊真係，你問我學啲乜嘢？就算我係家長我都秒啦，係嘛？喂，就算你話去文萊都好，學唔到英文都好，起碼都睇下人哋嗰啲嘅文化建築啊， 我都見識下， 睇下呢個即係伊斯蘭嘅文化咁 咯， 係咯， 我都未見過嘛， 都未去過係啊， 你同我去東莞。唔係啊嘛！ 最好笑係佢隨時喺東莞嚟，知唔知？佢喺東莞出世嘅，其實 即係咧，呢係翻鄉下 啊！係啊，你同我翻鄉下。 嗯。 第二個問題就係咩咧？頭先我哋都講過，辦學團體實際上咧就而家係幾不管啊，處於一個權力真空狀態，就俾啲小學、中學嘅校長咧就僭奪咗個權力。因為在教改裏面校本管理嘛，我哋叫做 沒錯， 校本管理就話咧，由即係教育局的官僚就縮翻隻手啦， 係就將嗰樣成個責任制咧， 以往管嘅就係 佢所謂問責制咧，就將佢就交咗落去學校嗰度。 好啦，學校表面上咧，嗱辦學團體佢又唔係去擁嗰間學校嘅喎、最好笑係，雖然你話咩東華三院啊、黃延智啊走出嚟咁啊，東華三院主席，但係實際上個辦學團體咧。佢又唔係擁有間學校嘅，嗰個學校裏面因為佢哋又係資助中學嚟㗎嘛，或者小學嘛，佢哋出糧嘅其實係政府啊嘛，係我哋俾緊錢㗎嘛， 係嘛？咁咧做咩唔好笑？ 睇到聽眾寫俾我哋寫住去東莞做咩？去東莞學十八式同埋推油。 小學生推油犯法噶，童工係唔得噶，其實嗱好啦，跟住頭先我哋講法團校董會啦、因為喺資助則例裏面咧，其實個權力最大嘅咧， yes. 其實係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點樣組成嘅呢就係、辦學團體就委任60%。嘅法團校董會嘅成員，其他嗰啲就係咩咧？包括家教會啦，包括教師代表啦、包括校長啦、副校長啦等等。好啦，你以為咁啊，即係有制衡咧？其實係冇嘅。點解咧？因為嗰個校長佢最重要就 please 嗰個辦學團體， 當然， 然後就委任一啲自己人進入呢個嘅教師代表。咁佢諗下啦，即係兩邊佢都有自己人嗰陣時， 佢都未必係教師代表，佢根本唔需要教師代表㗎啦。因為點解咧？佢最重要就係佢哋已經係掌控咗60% 啦嘛，係啊， 60%。咁即係無論其實即係等於頭先我同你講，民主黨喺呢個立法會裏面，你無論點樣舉手你都會舉唔贏嘅，因為你自己諗下，人哋永遠即係呢個民建聯呢一班人就係大比數，你無論點樣舉。無論怎樣去舉，無論嗌到即係聲嘶力竭都冇用的，原因就是因為你永遠都是一個少數，在上面一埋到舉手咧，你就輸噶啦。 最重要咩咧？你知唔知啊？呢個所謂家教會係另一個怪物嚟嘅。你知唔知李思煙點樣出身嘅？就係、是、油麻地嘅家教會。係。狄志遠點樣出身嘅？ 嗱， 就係、是、家教會。 你可以咁講嗱，但係某程度上亦都唔係嘅。我哋唔可以話家教會係怪物嚟嘅，因為其實家教會咧，即係嗰啲家長同教師嘅即係結盟，佢哋就出咗一個咁樣嘅會。但係個問題而家我始終都係針對緊嗰60%，即係你無論點樣講咧，你無論家長又好，老師代表又好，你根本係冇力去推翻你。覺得那個議題是不同意的東西你沒辦法推翻，因為其實無論怎樣你都是一個少數，實在呢就是那個那個校董那個辦學團體呢，他們已經是執管了所有的權力，即是說根本校長是不會看你們究竟那件事對與錯合理不合理，到最後其實我是一個打工仔，我當然就會看看我的老闆、okay? 他們其實想要啲乜嘢，我梗係會去投其所好嘅。依、這個先至係真正。 最重要就係，就算嗰個法團校董會裏面辦學團體委任嗰啲人，係其實分分鐘幾百萬上落噶嘛，有好多係專業人士啊、商界嘅人啊等等，根本佢哋係冇時間，去真係同你咧去管嗰、那個即係、就是、日常 operation 嘅。咁所以呢個姓羅嘅校長，之所以迫害呢個姓林嘅校長個悔過書，話呢個老師啊，話佢悔過書寫得唔好咧，就話佢冇將自己嘅過失全部孭上身。咁係咪即係話我有錯啊？咁我點同呢個法團校董會交代咧？好啦，即係嗰度欺上瞞下就係咁嚟啦。結果咧，嗱嗰啲嘅辦學團體嘅校董咧，又唔係全職嘅，佢哋根本上就係社會賢達名流，即係東華三院啲自己有， 專業人士， 保良局啲自己有，或者中華基督教會啲自己有嚟嘅， 自認啦， 係啦，自己有嚟嘅。咁然後咧就跟住所謂嘅教師代表、家教會代表等等呢啲咧，其實校長可以 manipulate 㗎嘛？ 啊，當然啦。 係啊，同埋我就話點解中聯辦入侵家教會咁重要咧？因為家教會就影響緊。好啦，同辦學團隊一合流啊，佢咪 dominate 咗成個國民教育啊、交流團啊呢啲政治嘅 agenda 咯。 所以頭先我咪就係講， 就可以順理成章推入學校。 無論只要嗰啲嘢佢哋要去推行或者去執行嘅時候咧，佢只要拿住嗰個大比數嘅投票權，其實你就算其他人點樣去有反對聲音咧，根本係多餘嘅。咁所以你話成件事咧，嗰個即係爭執重喺邊一邊咧，大家已經好明顯睇到啦。不論係你話用錢方面，不論係個教學方面，不論係佢哋要去推行一啲新嘅 或者政治任務。 冇錯，咁你就會睇得到，其實整個事咧係荒謬到無倫嘅。但係你話幫我聽，教育局佢知道嘛？佢會唔會係？當然啦，佢當年佢將成件事嗰個權責一力將佢拱過去俾學校，其實佢哋就係睇到依件事，佢哋根本唔使喺佢嗰個層面去作一個任何嘅發聲或者控制，佢只要將成件事外判啊！我而家我將佢拱咗個學校嗰度，而喺嗰個層面嗰度。再用一個撥款的方式，再用一個即係爭人頭坐滿嗰張音樂椅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大家輪住坐啊嘛！我只要喺嗰個位嗰度控制得好妥妥當當，我才不要帶上去邊個教育局去孭一個硬仗。 最衰格係咩咧？其實佢就係打開一道門俾紅色滲透。 嗯。 嗱，呢個就係咧。 當日你記唔記得天主教陳日君 ？Yes， 係因為校本條例呢樣嘢咧，係同政府打官司嘅。 嗯嗯， 正正就係我天主教辦學團體，就算你話我獨裁都，其實我係贊成嘅。當時係點解咧？就係、是、點你終於睇到個後遺症啦。 嗯哼， 就係、是、你表面上你唔係，其實好似立法會咁啦、 嗯。 你根本就唔係真正嘅民主化。如果係嗰啲係咪選舉產生嘅代表咧？係咪先？係嘛？點解你係六成根本上就係功能組別嚟嘅？ 根本唔使玩咯， 係假民主嚟嘅。靠咩本啫？其實係假民主嚟嘅。好啦，結果就造成咩咧？教育局嘅官員唔使管。你見到楊潤雄而家佢話校本管理唔關我事啦。 係啊，咁咪褪開咯。 跟住你見到噶，由德興女明才小學到而家李東海，跟住我估啊，陸續都會爆嘅呢啲咁嘅衰格嘢，係嘛？但你見到呢啲教育局蔡若蓮去咗邊啊？副局長楊潤雄去咗邊啊？理工你又撲出嚟講支持理工嘅決定，咁死咗人喎而家。喂，大佬已經係一而再，再而三。不斷爆發呢啲小學校長嘅醜聞，好啦，跟住嗰啲校長會做咩？你知唔知啊？走去搞呢個防止自殺，我話好啊，時間幾好啊，有老師自殺。元朗區校長會加教育局合辦，喺呢個李潤田中學裏邊舉辦嘅一個講座，200個老師出席。竟然是請教聯會去招收會員， 都未夠啊！仲要是派呢個大灣區買樓喎、啊， 攻略 嚇呢、這個教啲老師咧 點樣去大灣區買樓喎、啊？ 即係你呢、這個即係如果可能一般未必即係呢一個即係同呢個教育好有認識嘅朋友咧， 唔知背景 究竟教聯同教協有咩分別咧？其實你兩個咧就正正咧係即係對家嚟 嘅。 OK， 教協咧，如果我用一個例子咧，可唔可以用即係等於民主黨啦？ 民主黨對民建聯啦、 okay? 民主黨對民建聯啦，呢、這個教聯就係民建聯啦。你咁你點可能你話喺一個教學嘅活動或者教育 教育局嘅活動喎、 啊，活動裏邊，你居然叫大家去大灣區買樓，即係你仲可以容許佢上台喎、 啊？你十五分鐘佢上台講嘢喎， 上台 sell， 即時招收會員， 上台 sell 喎、 啊。報料嗰啲人就話最少有見目測有20個老師即場入會。 你就會諗咧，喂，如果你係咁樣，係咪即係應該我哋又 sell 去俾呢啲即係中資嘅地產商？喂，唔係啦，不如大家輪流嚟啦，係咪？喂，小米又得啦，啊，地產商又得啦，總之咧，邊個想 sell 嘢就喺嗰度。即係將佢變成我哋嘅賣物會咁樣，即係咪應該咁咧？你有乜嘢可能教育局你去做到今時今日嗰啲咁即係咁得人驚？ 嗱好啦，出咗咁多問題，呢、這個元朗嘅呢、這個天 天水圍而家講緊李東海。 李東海， 嗯， 咁啊新界校長會做咩咧？ 嗯， 撲你個街，叫做免費俾兩場，叫做流浪地球慶祝國慶。因為《流浪地球》呢套戲主旋律電影咧，就是、國家支持，喺香港票房撲值 一張飛。 你話俾我聽嗰日，你阿細娘有件事話俾你聽，好高興。你話《流浪地球》，你知唔知買咗幾多張飛啊？嗯、我話十零張，佢話都唔估唔中，係一張。 即係咧，我諗真係匪夷所思。我仲要咧，你知唔知？我睇一睇入邊即係依單新聞，我睇完之後咧，嗰個留言咧，佢就話其實嗰個人買錯咗。其實佢唔知道，佢唔知道《流浪地球》咩，即係篤買飛嘅時候撳錯掣，撳錯咗。 你諗下啦，新界校長會就去專係做埋呢啲咁嘅擦鞋嘢，係咪啊？票房撲值啊嘛，我撐你，係咪啊？包起佢，哇幾豪氣啊！跟住仲話認識中國文化喎，嗰封信啊，嗰封信寫出嚟嗰封信。好啦，呢啲校長會其實亦都係俾中聯辦滲透曬。你諗下啦，教聯會。副會長蔡若蓮就是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根本就是坐名，蔡若蓮才是黨委書記，然後整個教科書的出版 TSE 為什麼不可以取消呢？ TSA 一年幾億嘢生意啊！ 咁究竟 出版集團 TSA 係咩啦？其實就係不斷操練。 操練 其實呢一樣嘢咧，變相咧喺個老師嚟講咧，亦都係一個超大嘅壓力嘅。因為點解咧？為咗要去爭排名，為咗要去表現啊！依啲學生咧能夠考上去依啲嚇名牌大學好，可以點樣出線攞到幾多高分好咧？就要大叫啲學生咧，就不斷咧去買依啲咁樣嘅 TSA 練習補操練，不斷做不斷做。任何時間老師要翻學校同佢哋補課，你自己諗下，我只不過係受你依份糧，就是、去打你依份工教教書嘅啫。但係而家變咗沒完沒了，為咗去同學校即係保住依個所謂校譽，為咗要去爭依啲排名 ，OK， 咁你要點咧？係無即係將依啲學生咧就變成咗依啲，將依啲學生就變成咗你個武器啊，你個工具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咧不斷去。 訓練咯，要練到咧可以出去。 其實你知道 為學校攞到嘢為 PSA， 你都知啦。原本只是作為一個平衡學校嗰、那個，即係教學嗰個有冇進步啊？ 係啊係啊，作為一個 根本就唔係一個公開試。 冇錯冇錯， 只係平內部平衡作用。 表面上教育局係咁講， 結果就而家咧爭住操練。嗱、呢個亦都係造成咧呢種嘅學校管理文化裏邊咧，點解逼到啲老師自殺嘅原因嚟、其實就係不斷平衡、不斷平衡、不斷平衡。不斷要交報寫 report，不斷要檢討。好啦 ，TSA 已經係變曬質嘅啦，教育局死都唔肯撤。點解咧？因為呢個正正就係咧，佢哋攞嚟去攣嗰啲學校嘅。係。而最重要係咩咧？因為近年出生率下降。好多學校點解嗰個校譽啊唔可以俾醜聞出現啊？點解聖保祿要報警啊？ 咁要爭客啦嘛。係啦。已經越嚟越唔夠客啦。 聖保祿要報警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就係咩咧？其實成個大嘅氛圍。就係、是、同梁錦松嘅教改之後咧，即係呢個嘅羅范昭芬同李國章啊，成一脈相承，就喺學校裏邊有一種商界嘅思維去搞學校， 從來都係用呢個商企嘅管治咧嚟到去即係其實用一個即係好我一般啊商界用嘅用意就係、是、喂追數交數，總之咧我所有嘢咧就係問責制， 有 benchmark 嚇 咩叫問責制咧？就係、是、我而家唔理嗱，我而家請咗你，你就同我孭數，你就算係老師咧，你都要同我孭幾多個 quota， 依啲學生可以有幾多個？ 要進步， 冇錯，你要爭排名，要爭入大學，要爭入依啲比賽攞到啲咩成績翻嚟。咁好啦，到最後喺個老師嚟講就係、是。我為咗要係咁，仲有另外一樣嘢係點咧？唔單止係叫佢哋去不斷練習，不斷去做依啲咁樣嘅訓練。你知唔知？甚至咧，去到呢啲學校，老師咧，只要見到啊有廿個人，有兩個咧係即係不達標，即係嗰啲分咧永遠都係好 marginal 嘅，永遠都係啱啱合格嘅。你知唔知出動到係咩咧？你同我 drop 咗佢。 為咗唔好拉低個 curve， 冇錯，為咗你唔可以拉低大家即係整體嘅表現，佢居然咧係不斷游說嗰啲學生仔，即係稍為唔係咁，即係唔標青啊，都唔係話唔合格啊，係合格嘅，即係只不過係啱啱去到喂咁啊攞分咪算啦，啱啱過咗嚟就算數啦咁。佢哋而家啲學校咧，老師咧係去到依個招數，叫佢 drop， 叫佢你唔好要啦，你唔好讀啦，你走啦。 拉低個 curve， 原因就因為喂老友，你睇住我盤數先得。你呢種咁樣嘅管治，你咪睇到咧，商界咪就係咁咯，你明啊？即係等於好簡單啫嘛。我管100個 sales， 我見到下面有兩個咧，真係永遠都交唔到數嘅。喂，我就會諗，喂唔係喎，如果我而家 cut 咗你兩個，最單同我慳咗兩個人工喎，係咪？我喺大老細嚟講，就算我交唔到嗰條大數，我都慳咗兩個人工喎。即係我嘅 bottom line， 我都少咗支出嘛。其實如果你話你 run 開一盤生意，你就會好明佢成個而家嗰個教育嘅制度。是去到一個咁樣 捽數文化， 捽數文化 ，OK， 捽到你甩皮為止。咁你諗下，你作為一個老師，你嗰個初衷，其實你入嚟嘅時候，我本住一個乜嘢嘅心去即係加入呢個教育行列，去到最後你發現，喂，其實你慘過一個 sales。 同埋嗰啲嘅校長課程咧，你真係唔好信嗰啲教育局嗰啲校長課程。因為我認識有啲同我同代嘅畢業生咧，而家已經係喺教育局裏邊做到好高級，佢哋自己都覺得有問題嘅，你知唔知啊？就係咩咧？就係嗰種五個 B 六個 E 七個 A 嗰啲咁樣嘅商界裏邊最膚淺嗰啲咁樣嘅口號。而家係成個教育界蔓延。係。好啦，就係嗰啲根本嗱，呢個姓羅嘅校長其實佢都係中大教育碩士嚟。 係。 其實中大教育學院都要反省啊，點解教出嚟嘅碩士係咁樣啊？其實 係。咁好，其實大家就係一個追數文化啦。即係總之我唔理啦 ，OK？ 你而家睇到嘅，自從嘅嗰班所謂老校長走咗之後，你睇到而家 四字頭， 而家嗰班所謂四 廿 零歲嘅人咧，去接任呢啲所謂校長嘅位，佢哋為咗乜嘢咧？其實好簡單嘅，並不是有一個好健康嘅教育理念，才不是喺佢哋嚟講，其實都係一盤生意，都係一份工。喂，如果我可以攞到依個咁嘅人工。而我要每年去交數嘅，我唔會理你咁多嘅，我唔會再有你唔好同我講咩同理心啦，唔該你啦，行遠啲啦，唔好煩啦。 第二個壓力係殺校。 冇錯，喂，我收唔到生，咁即係話我連嗰份工都冇埋嘅喎，你唔好講啦，唔好講我講唔多啦 ，OK？ 我仲點會理得誒？ 喂，其實你攞羅芬係有機會可以爬上去㗎，我應該要去培育你，我應該話俾你聽，其實我鼓勵你，嗱，你今日羅芬唔緊要 ，OK？ 我哋一齊努力係可以攞到好啲㗎。你仲點會有咁嘅心啫？因為我只要諗，喂，冇你嗱，你唔好即係你冇搞到成個 party 都散曬啊！ 你唔好搞彎我個業績啊，大佬。 冇錯，冇我盤數。 我係呢科嘅 panel 嚟嘅，大佬啱啱升 SGM， 你搞彎我個業績。 同埋仲有啊，喂，我下年 點升副校啊？ 冇錯，我下年啊食粥食飯都要靠佢噶，你喺度搞搞震啊咁，所以咧佢去到呢個位咧，佢咪叫啲學生，哎呀你唔該你啦，即係個主啊，即係你令文高就唔好，總之就唔好喺我嘅地盤度搞啦，你去邊度揾食都好啦，即係已經去到咁樣，你諗下即係幾得人驚。 喂，你即係我坦白講，教育嘅目的唔係個個都係做到 band one 學生入到香港大學醫學院噶嘛，教育嘅意思即係話，就算你喺某啲方面學術嘅能力唔係咁強都好。你都可以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我記得我以前間學校咧，我到今日我都好感謝佢哋，因為係一個基層嘅社區，徙置區嘅中學，收到啲唔會係好嘅學生，窮苦學生多嗰陣時。但係咧，我哋乜嘢嘅課外活動同埋嗰啲術科都有嘅。 嗯， 我自己讀美術啊，讀陶藝啊、木工啊，女仔就有好多嗰啲嘅家政啊嗰啲咁嘅課程。咁我啲同學運動好叻啊咁。但個個入唔到大學，我哋嗰年一班得兩三個學生入到大學嘅啫，得幾個 percent。好啦，剩翻嗰啲一跌出嚟就已經係師範或者再落一格。但你見到佢哋今時今日同學聚會，佢哋個個就算唔係話高薪厚祿都好咧，佢都係做緊一個即係佢自己熱愛嘅工作啊，做一個正直嘅人啊。呢個係教育嘅目標嚟㗎嘛，大佬啊！ 同埋嗱，我覺得 唔係個個都要升讀大學㗎嘛。 我覺得咧都唔使話講到咁遠。如果你話你喺一班同學裏邊，嗰個老師同你講就係、是、話、哎：，你走啦，你 drop out 啦，你唔好喺我依科度啦，我求下你啦。真係直情啊，即係送客啊！唔該，你自己諗下，從一個學生嘅角度，你諗下一個咁樣嘅細路十零歲，佢有啲咩能力去判斷咩啫？佢只係個心諗就係佢係俾人哋放棄嘅，即係佢係覺得。老師叫我走啦。喂，喺其他同學面前，咪即係等於依個老師咁樣大庭廣眾， 要羞辱你咯， 即係叫你，你過主啦，唔好你揾食啦。你諗下佢幾難受 ，OK？ 佢點可能仲要仲可能喺嗰個羣體裏面生存得到？佢到最後，其實佢係會被迫放棄咯，因為佢個心諗就係、是，人哋叫我走啦，點搞喎？即係咁魚好唔掂噶嘛？你真係只要諗下，你從一個咁樣嘅角度，唔係單止老師受壓，連學生都係咁樣。即係你點可能成個教育仲會好呢？你仲話出一啲咩標青嘅人呢？唔好嘥氣啦。其實全部呢依啲學生由細細個開始呢就已經係訓練到就係一係就打上去，一係就碌落山。 打到上去嗰啲都唔會叻人，我話俾你聽。 全部一個帽嚟㗎啦。 好大嘅一個誤會嚟嘅，嗰啲叫做 smart ass， 係醒目仔醒目女。 梗係啦。 但係唔會係叻人。所以香港我就話俾你聽咧，最多嘅八級鋼琴演奏級嘅學生。但是沒有音樂家的，其實 又或者其實所有的事都是高分低能的，因為為什麼呢？是啊，我在分數上面我會好，但是你說你一去到這個 EQ 好，根本沒有辦法承受任何的壓力，只是就是我只要拿到分數我就不得了，只是他唯一的能力就只不過是一個考試機器，是不是背答案，你叫他行第一步，叫他解決任何其他生活上的問題做不到， 不會的。告訴你，我剛才我看了新聞，香港的女子重劍這個江文蔚是拿世界冠軍排名第一，那我就很奇怪，我說為什麼香港出了一個這麼厲害的運動員，世界排名第一，女子重劍在巴塞隆拿和在古巴拿到金牌世錦賽，好了，我就看看她的 background， 原來是小小個移民了去加拿大，然後再回來香港，那我看回那教練怎麼說她呢，她說她最成功的原因，因為她是一個性格很開朗的人，他是面對到失敗，同埋佢個劍擊嘅技術其實係反映緊佢嘅性格。根本就唔係嗰啲 typical 嗰啲中學一路去壓抑你嘅個性啊，要你去做一個好乖啊，唔好挑戰權威啊，然後喺學校裏面做一個嘅考試機器啊嗰種，係唔會培養到呢種人出嚟嘅。係咪？所以你就係話呢個亦都係反映到今日你都好悲哀嘅。你諗下，教師自殺，然後護士要上街，醫生。做到爆曬，係嘛？即係你睇到每一樣嘢，你諗下，由最基層嘅做清潔工，到小巴士司機，琴日有一個女司機， 因為不懂得英文跟那些乘客衝突就情緒激動到停了架車不再揸下去。其實你看到這些新聞你是很深噏的，其實即不要說誰對誰錯都好，你發覺現在這個城市已經不是一個宜居的地方，其實就算你在生活做事都好，你覺得那種的承受那種的壓力那種的荒謬的情況是已經差不多到臨界點。 我在入來之前呢就在網上看了譚文豪在立法會就質疑我們的我不記得中文衛生局，就是講話在清潔工香港的清潔公司政府請的聘請的清潔工呢就是清潔公廁。咁公廁呢入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香港去過公廁呢，我諗即係你其實你唔使問人個公廁喺哪度嘅，你只要呢稍微問一下邊度有即係嗰啲咁嘅臭味呢，即係直情真係臭名遠播臭味遠播嘅。好啦，咁居然呢有記者就影到呢清潔工呢喺廁所入面食飯。咁然之後譚文豪就只係追問佢一樣嘢，佢話我淨係想問你唔好同我講任何官腔，唔好同我講什麼既定程序，唔好同我講你未了解依一個特別嘅個案。我淨係想問，如果那個清潔工係你嘅父母或者係你個屋企人，佢要喺食飯嘅時間坐喺個廁所裏面佢先能夠去開嗰兩餐去食飯，你淨係答我，你可以接受嗎？當然係唔夠膽答啦，即係佢。質詢佢嗰、那個即係被質詢嗰個官員就顧咗 顧咗 言言他啦， 官商嘅問題。 唔係，佢係話我未了解件事，我要去了解一下。嗱，首先我淨係會問了解乜嘢？ 唔使了解，我而家話俾你聽就係咁。 我咪就係話俾你聽。 我就係問俾你話俾你聽係咯。 喂，有曬片俾你睇就係話，喂佢哋要搞到喺廁所裏邊食飯。你都唔夠膽答，你連去講一樣就係話 ，OK， 我係覺得咧，作為一個人一個基本一個人。都不可以接受、OK? 如果這件事有發生，我覺得政府是有責任完全去即立即更改這件事。你連改這句說話都不夠膽、啊、你明白嗎？即是他在立法會裡面那個官，如果你說調轉你讓我坐在那個位置，我就立刻答你，我說 不能接受， 是的，我是覺得是不能接受， 一定要改正、 OK? 不用說他是不是我家人，我只是覺得一個基本的工作環境都沒有可能叫人家在廁所裡面吃飯，我就答了你咯、OK? 而我只要是真的拿自己的心出來去想一想，其實件事是可以處理的，而不是他不單止不處理不去面對不去回應議員的質問，他還要在這裡說就是說、其實呢這些呢就是一些、獨立個案， 個別事件咯，又是 每一件事都是個獨立事件，每一件事都是獨立個案，麻煩不要再在這裡說老師自殺如是，學生被欺凌如是，護士上街如是，其實全部都是獨立個案。點解我哋今日嘅政府、我哋嘅官員係去到咁無恥，可以連呢啲咁嘅事都唔夠膽去回應，即係一句？ 你知唔知 道？你做人自己，你有冇良心呢？其實你瞓得著嘛？ 佢絕對知道個是非，不過喺佢利益選擇裏邊，當佢喺立法會表現出軟弱一面，嗱喺林鄭眼中呢叫軟弱，即係話你。認同議員，特別是反對派議員對政府的批評，這個就是軟弱行為，所以他一定要死頂下去。由羅志光一路你看到的現屆政府什麼都沒有，只有一件事就是死頂，由林鄭本人我都做到，為什麼你做不到？他跟拿個羅婉儀校長有什麼分別呢？Exactly 就是那種， 所以就是說其實大家呢 是你力有不逮， 不是是有百二歲咯。因為點解咧？我六十歲都仲可以坐喺寫字樓， 我都可以做局長。我六十歲都 係，即係你 我仲可以參加杜海泳。 依種係一種咩思維呢？你坐喺個 office 裏邊，你開著個冷氣，你有司機，你出入任何時間都有嚇、啊，即係百人大橋抬住你。你三十幾萬人工，你調翻轉你自己諗下，嗰班人唔好話六十歲，我諗去到五十歲唔夠喎，條腰已經攣曬。OK， 你睇下佢哋嗰啲阿婆推住嗰啲車仔喺嗰啲馬路裏邊， 執樹葉， 即 係 執樹紙皮啊。OK， 你自己諗下喺依個山竹之後，佢哋嗰班清潔工要喺條街度去掃嗰啲即係冧落嚟嗰啲樹，唔好話要去掃啊，就算我哋行過啊，我哋都左閃右避，哇亂曬大龍都唔知點解、嗯。你諗下佢哋嗰種辛苦法，即係。你稍微是一個人，就算你不去幫手，不要說、哎、我即去到那麼正義走出去幫手抬垃圾都不要說，你都不可以說這麼涼薄的說話，都不可以說、哎、其實這些獨立個案來的我不知道，你怎會不看不到呢？即我覺得稍微是一個 真的有只是有啲咁多人性嘅，都唔會講得出口咯。但你睇到我哋今日咧，好似冇一個局咧嘅人咧，你會覺得佢哋係即係講一啲人講嘅説話咯。 其實呢個就係咧，我頭先講嘅羅婉儀校長嗰種嘅心態。 嗯， 其實你慢慢睇佢 Facebook 好成件事嘅報導裏邊咧，佢個心態都一樣嘅。其實佢同阿林鄭都一樣嘅，其實同阿羅志光一樣嘅， 一模一樣。 係你力有不逮， 嗯， 係你自己不斷揾藉口，係你自己扮病。你明唔明啊？你我嚟咧，其實係要咩咧？我要將呢啲咁樣嘅淤血全部清走。 嗯。 然後咧，你係咪佢直情講到嘛？你係咪要諗下你咪適合教書啊？ 咪即係一模一樣咯，咪 其實即係逼佢走啫嘛。 咪就係話咯，就係話，如果你係做唔掂嘅咧，你就退位讓賢啦，唔好壓住個位啦。 咪係咯。 即係而佢唔係去審視一下，喂，究竟其實個制度係咪荒謬咧？究竟其實而家依個人面對嘅嘢根本完全係不成比例地去壓落佢個頭上邊咧。好，去到最後咪永遠都係嗰樣咧，即係一個好似揸橙汁嘅原理，永遠揸到乾咗，咪將嗰個橙殼揈咗佢出去就算啦。覺得佢冇利用價值就誒，哎，走啦。 你睇睇睇睇嗰個學校嗰個打照超度嗰個儀式，嗰，那個爸爸，即係你見到你話會唔會喊？即係你作為一個旁觀者，我想問下嗰啲學校裏邊唔出聲嗰啲老師，包括去擦呢個校長鞋嗰啲老師，你哋自己於心何忍咧？你諗下， 嗯， 即係要去到人命死咗人啦。大家仲係咁樣嘅喎， 仲要係即係我覺得匪夷所思嘅。依，這個校長到今日都潛緊水 啊！係阿黃賢志揾唔到佢啊？點解東華三院都揾唔到佢啊？ 即係咧，你都講出口嘅， 係聯絡唔到佢， 連個校董都可以話揾唔到你 啊！係啊， 然之後咧，佢就係話，因為我而家壓力太大，仲要係揾一個資深嘅校長去照顧佢啊！因為話咧，佢而家咧係處喺一個情緒咧不穩嘅狀態之下，所以咧我哋而家要揾個資深嘅校長去照顧佢。咁我想調翻轉問。咁呢一位死咗個老師， 咁姓林嗰位老師當日你話佢力有不逮嗰陣時， 咁佢又邊個照顧？ 邊個照顧佢啊？我想問 下。咁點解從來佢都唔係話自己唔出聲喎？佢有出嚟去即係去上去申訴，但係都冇人嚟。點解而家佢出咗咁大件事？我話因為嚇全國全香港而家追 刮緊佢出嚟啦， 佢真係刮字，佢追你啦，講呢件事啦。你居然可以喺呢一刻裏邊，我行開。Okay， 你不單止冇去同公眾交代，冇去同呢個家人，同呢個即係死者嘅家人， 慰問嗰個死者嘅家人一句， 都你仲話俾我聽，你出嚟教學，我好驚咯。 佢之後嗰兩日係若無其事嘅，你知唔知啊？ 係，仲唔係仲揾個副校長？ 仲話已經兩日啦，大家正常啦，恢復正常。 然之後 咁樣 嘅，仲要咧，即係就揾個副校長出嚟同大家講，就係啊依件事就即係冇啦，係咁樣啊。而家即係我哋都已經知道啦，即係係。若無其咁樣咧，想灑開佢就算。 佢仲 spin 啊，黃賢志落去嗰日， 叫大家 副校長姓蔡呢個副校長， 唔好同傳媒講， 佢自己有嚟嘅。佢就話阿黃賢志咧冇乜時間同各位老師交談㗎啦，大家都唔需要個個翻嚟啦。 嗯嗯。 佢驚啲有翻嚟篤佢哋背脊， 即係再爆多啲嘛，就再講就係咧，唔好再講咁多啦。有啲咩咧要講咧，就同我哋講，唔好同傳媒講，唔好出去爆啦。 宋寶錄都係。咪就補鑊嘅， 嗯，就係補翻時間俾佢哋。 補翻時間嘅，都 last day 都過咗咯，補咩啫？ 嗯， 跟住仲話咧，同啲老師同啲學生講啊， 嗯， 同啲舊生講啊，傳媒嘅報導唔係事實嚟嘅。 嗯， 呢句差唔多係金句嚟㗎啦，我覺得已經係。 嗯， 第一就傳媒屈佢哋啦。 嗯， 第二就係你哋唔好再同傳媒講嘢啦。 嗯， 其實呢個世界，我想問下，你越係咁講，傳媒就爆得越多，係嘛？所以有陣時候我覺得，即係你諗翻轉頭，由羅范昭芬、李國章、梁錦松呢班友，即係董建華年代一路維和到而家，成個教育改革係即係我對教協係有好失望個原因。你唔係收咗林鄭啲錢就算嘅，其實或者請佢嚟展即係呢個周年晚會，而係成個教改裏邊嘅問題。你作為教師公會最大嘅代表係有責任出聲嘅，其實係唔係有冇向你求助咁簡單啊？而係成個教改裏邊呢啲咁樣嘅。種種各樣的問題，如果不是因為這個老師你不借這個機會去提出來，當社會關注的時候是永遠都不會解決的，因為教育局的官僚是不會承認自己錯的，其實錯的就是你自己錯咯，是你自己承受不到咯，你精神有問題為什麼不求助啊，這樣是吧，是講這樣的風涼說話咯，因為整班人都是秉承了一件事，就是什麼呢，就是他們覺得我們是精英，我們做得到，你做不到因為你是 loser， 由老師學校管理到對待學生，你留意一下是一模一樣的那種心態。你想想如果當日我們的老師這樣對我們， 其實我哋的而且確可能今日都會係一個 loser。正正就係當日啲老師唔會當我哋一個 loser 啊嘛。 咁但係即係我始終都係咁講咯，即係嗰個咩為之 losers 啦，即係你唔可以用你嗰把尺去話我就係 losers， 因為我入唔到大學，因為我依樣嗰樣嗰樣 ，OK？ 喂，那個重點係其實我覺得只係連一個基本做人啊。我都不要理你讀書叻唔叻啊 ，OK？ 你連最基本做人嘅基本做人嘅道理，你嘅道德嘅標準你都冇，你唔好同我講，因為你讀成咗本書，你就係高人一等咯。我真係冇辦法接受咯。喂，讀成一本書並不代表你就係比其他人高。我而家睇你哋啲所作所為，你點樣去對其他人？你點樣去壓榨，踩喺人哋膊頭上面爬上去？對，到頭來你仍然即係你可以食得落，你可以生活得開開心心。即係你自己調翻轉諗下，人哋依個家庭冇咗個女，四十八歲， 四十八歲， 你諗下，即係餘下嚟嘅日子，呢個爸爸點樣過？呢啲日子，我只不過個女出去打份工啫，都好正當啊，係咪教份書？ 如果有羞恥心嘅，自己辭職啦，我覺得。 我覺得都唔好話出嚟辭職啊！你真係唔該你啦，真係，你點可能仲喺度？病埋， 我唔明咧，點可能再容許呢啲人咁樣做落去？你問我，我真係唔明。唔好話係唔係有冇紀律調查，一定冇噶啦。我覺得，但係如果你間學校裏邊繼續容許一個咁嘅校長，佢已經冇咗 authority， 得唔到同事嘅信任同埋支持嗰陣時候，繼續做落去，你間學校會變成點啊？你個辦學團體係咪背負住呢個姓羅嘅校長所有嘅罪名一路做落去啊？係咪？你東華三院自己諗清楚啊！我覺得。 喂，你自己諗下。喂，東華三院，不如我而家順手講埋啦。係啊，我哋就用一個好市侩角度。你依件事如果到最後，你又係用啲咁樣嘅古靈精怪、不了了之嘅方式，有得佢潛水又好，即係以為咧時間過咗就算數。你睇睇你下一年嘅捐款數字，你睇下人哋會唔會睬你。就算你話即係仲有啲傻嘅懵嘅，我哋就喺度呼籲。如果依件事到最後，是用一個冇乜嘢啊，算啦，時間過咗就人都死咗啦，就算啦。 感到遺憾。 下一年東華三院籌款，大家應該好識做。我真係你唔好再出嚟叫我哋大家捐錢俾你。原來你 大家唔好捐添啊！ 當然啦，即 係 當 知自己唔捐，我話俾你。 不過咁，我覺得咧喺東華三院嚟講咧，依個當然係一盤生意。 佢儲埋好多錢㗎， 唔係咁係應該咁講，佢絕對會懂得點樣去處理依個校長，因為。老友，其實你都冇利用價值噶啦。我今日如果唔同你割席，會影響我下一年盤數噶嘛。咁所以識做嘅， 好難講，係嘛？最後尾蘇生殺大權嘅，其實都係教育局。 但係到最後你自己諗，東華三院又點會去攬呢個校長呢？喺佢哋嚟講， 就算佢唔攬， 你係氣象嚟噶啦。 懲處嘅權力其實喺教育局嗰度。 教育局亦都會拍拍手，就與我無關哦。OK， 所有依嘢教過之後交咗俾你啦嘛，亦都唔係問責制咯。 校本管理啊嘛。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都因為越講越多嘢講，其實咁就我 其實我哋呢個 topic 咧就未講完嘅，即係 教育呢個嘢話俾你聽，長講長有，其實真係，因為香港嘅呢啲即係為人師表嘅，由上至校長下至老師嘅問題多的是，真係嘅。即係你話醫療界呢個病入膏肓咧，未有耐，教育界先至係，我覺得由大學、中學、小學到幼稚園。所以我哋都一路其實構思咗好耐啊，即係希望做一個教育嘅節目。咁但係一路要揾一啲合適嘅主持人，我哋希望揾到一啲咧係喺呢個界別裏面有相當經驗嘅人，即係唔係話純粹係食花生咁樣，亦都唔希望攞人哋嘅痛苦嘅嘢嚟食花生。 而最重要咧，即係我哋覺得唔係淨係話啊，將呢啲案掟咗出嚟咁就算數。其實我哋好希望，亦都有依一啲界別嘅人，佢能夠講 將啲 case 去 refer 去一啲合適嘅機構嗰度。 係啦，亦都咧可以諗到一個即係解決嘅方案，而唔係淨係話咁大家講完之後依個鐘頭之後，咁啊翻埋位啊冇嘢。因為我覺得咁樣其實件事係冇跟進到咯。如果你話我哋有依個能力可以揾到合適嘅人選咧，我哋真係好想咧開一個恐怖教育熱線， 或者恐怖醫療熱線。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三不管長我同郭明川喺度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是啊，数一数二。 但是呢，香港人亦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的。